友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新西兰包岛青社之旅正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三月踏进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看听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抽三片，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又到了向刘秉忠休息的日子了，这一次忽必烈比以往提前很长时间就到了，坐在一个石墩子上闷闷不乐。刘秉忠从屋子里走出来，坐在他身旁，关切地说：王子，这是有什么心事吗？忽必烈斜了他一眼，明知故问。刘秉忠说：敢问王子，我明知了什么，又故问了什么呢？刘先生，我大哥蒙哥想不通啊。大王想不通您的扶弱抑强之策。是啊，把贵由扶上韩妹，他心里不服。哦，他这是怕贵由坐久了韩妹有些着急了吧。哪天呢，你让我见到大韩子贵由，你知道我的老行那里有义理和道家相术之法，我看看贵由韩子福相如何。哦，这个真能看准吗？义理相术是一个不能言明的秘术，只有应验你才能体会。您呢，还是让我见上一面吧。嗯，这很容易。他现在也很苦闷，也在寻求支持者。这样，我请他来庙里祈佛求福，他肯定来。到时候您穿上僧服服侍左右，不就可以见到他了吗？刘秉忠拍掌道：妙妙。王子，事不宜迟，这两天呢，您就请韩子来，到时候我会仔细观察，有了结果您再告诉蒙哥，相信蒙哥也许就会明白您的良苦用心了。忽必烈点了点头说：嗯，也只能如此了。好，我马上去办这事儿。忽必烈赶到蒙哥住处时，正赶上忽都台要出门，为忽必烈介绍表妹的事儿。蒙哥见忽必烈来了，连忙说道：哎，正说你呢，你就来了。忽都台也说：我正要去给你说媒呢。忽必烈眉头一皱问道： 谁呀？糊涂台说，你认识的茶碧妹妹。哦，她呀，我见过的，我愿意。蒙哥说，你看看，着急了吧？要不哥哥去把他给你抢回来。呼都台笑着说，如果那样啊，我妹妹可就幸福极了。忽必烈也忍不住笑了笑，坐下来说，哎，哥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我不是给您说过一个叫刘秉忠的中原学士吗？他说会相术，他想偷偷看一看贵由的相，做一个判断。蒙哥说道，哦，他有这个本事。忽必烈说，这也不妨碍什么，让他看看又无妨。所以我答应请贵由到寺庙里烧香拜佛求福，然后让刘秉忠扮成僧人模样，左右相伴观察他。蒙哥说，可以，我也去。忽必烈说，哎，哥，你先不要去，我怕贵由起疑心。蒙哥想了想，的确如此，自己在韩魏继承人正式确立之前，尽量避免和贵由直接接触，尤其是在和韩魏继承有关的场合上面。忽必烈看蒙哥用沉默表示了同意，就说，我今晚就去见贵由，把这事和他说了，他自己肯定也担心关于韩魏之事，所以我猜他肯定会答应。到时万一有什么变动，我再告诉你。忽必烈赶到贵由处时，贵由正坐在餐桌前，夫人海迷师站在跟前，餐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全羊，上插着餐刀，还有几样其他的菜。贵由拿起刀割了一块羊肉送到嘴里嚼着，夫人给他斟了一杯酒。贵由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，接过酒一饮而尽。喝完酒一把拿起刀举起来，狠狠地插在了羊肉上。海迷师愣了一下说，大王气大伤身呐。贵由说，作为韩长子不能施展抱负，空有着好身体又有何用？海迷师说，韩后母亲不是极力要推举您当大汗吗？您不必着急，身体要紧呐。贵由瞪着海迷师说，你老说我身体，难道你也跟他们一样认为我是体弱多病吗？海迷师说，我不是这个想法，我是真心关心大王您的身体呀。行了，以后不要再提我身体了。海迷师见贵由又生气了，赶紧点了点头，顺着贵由的脾气。这时进来了一个侍卫，施礼说，大王，忽必烈万户长求见。贵由真没想到忽必烈会来，短暂的愣住后连忙说道，快让他进来，在大厅里等我，我这就去见他。出门之前，贵由本想着问海迷师知不知道忽必烈此行的目的，可是他又觉得妇人之见不可信，就没有多问，只是自己心里禁不住一个劲儿的猜想，这忽必烈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呢？算了，不管他此次来是什么目的，只要不是来劝我注意身体的，那都能接受。没想到忽必烈见到贵由的第一句话竟是，王兄，这可真是容光焕发呀。贵由心里开心， 嘴上却说：忽必烈弟弟，这是拿我取笑呢吧？哪儿来的容光焕发？傅寒葬礼以后这些天了，寒位依然空着，我这心像掉在滚油里煎熬着呀。忽必烈语重心长地说：大王兄，这件事儿你着什么急？你可是韩长子，又有西征之功啊。贵由闻听惊喜道：忽必烈，你也这么看？忽必烈说：这是事实嘛，蒙哥也这么看。这件事情可不是开玩笑的，这可不能随便说的。贵由说：嗨，我这个人，大王说没了以后，对你们几个兄弟关心不够啊。忽必烈说：哎，大王兄，不要再说这些了，要不到寺庙里烧烧香拜拜佛，祈求佛祖保佑吧。贵由想了想说：好，反正闲着也没事，去一趟。忽必烈说：什么时候去？我陪着你。现在就去吧。好，弟弟陪您去。话还没说完，二人就往外走。忽必烈心想，幸好事先已经通知过刘秉忠，做好了准备，要不贵由这么着急地赶过去，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才好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到了寺院，忽必烈贵由进来，海云法师迎了过来，身后跟着装扮成和尚的刘秉忠。海云说：阿弥陀佛，今天山门光耀，两位大施主光临小寺。忽必烈说：大王兄，这位就是海云大法师，他都见过祖寒的。贵由赶紧施礼道：海云法师。一旁的刘秉忠仔细观察着贵由，由于穿着做了改变，刘秉忠又一直没有说话，贵由是并不知情。忽必烈说：大法师，大王，咱们先给佛祖烧香祈福吧。海云说：善哉善哉，二位王子请跟我来。说着，海云领着二位进到了释迦殿。刘秉忠把点燃的香递给了贵由，贵由毕恭毕敬地举香默诵着什么。念毕，转身刚要把香插在香炉里，刘秉忠赶紧说道：大王，给我替您插吧。贵由觉得这也没什么，便把香递给了刘秉忠，刘秉忠接过来插在香炉里。海云说道：阿弥陀佛，大王的心愿佛祖已知，我佛慈悲，大王心愿必定达成，请到贫僧禅房品一杯茶如何？贵由转身瞅了一眼忽必烈，忽必烈说：走吧哥，品品法师的茶，沾沾佛气。贵由点了一下头，海云领着二人来到他的禅房，身后的刘秉忠也一直跟着。一个徒子端过茶来，刘秉忠先接过去，手一抖，茶洒了一托盘。海云说道：阿弥陀佛，徒孙无教养，还不快去换新的。刘秉忠把茶盘递给小和尚，小和尚重新斟了来， 刘秉忠再接过，然后递给桂由和忽必烈。递茶之时，刘秉忠的眼睛始终不离开桂由的脸。桂由喝过茶，坐不住了，直言自己有事儿，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家。只剩下忽必烈、海云、刘秉忠三个人相视一笑。见桂由走远了，刘秉忠大声说： 和尚，你让我站了半天不说，你还借机骂我什么徒孙无教养，你占我便宜啊，你叫我徒子也就罢了，干脆把我降成了徒孙辈儿。不行，这个亏我可不能吃。来来来，这下你给我沏茶，躬身施礼敬茶。 海云笑道：浪子，我且问你，你看得如何呀？刘秉忠说： 哼，你不敬茶，不告诉你。 一徒子递过茶来，刘秉忠不接， 去去去，让你师父给我敬。 海云说道：哼，浪子，你接不接？不接，拿出去倒了。刘秉忠赶紧说： 哎，得，还是接了吧。 说完连忙接过茶来，贪婪地喝起来。喝完把碗一放，起身就往外走。海云连忙叫住道： 浪子，哪里去？ 刘秉忠说： 内急，出宫去。 海云笑骂：浪迹天涯，一身的臭毛病。等到刘秉忠走了回来，见海云法师已经屏退视同，就说： 和尚，你也会看的，你没看出这桂由寒子脸轮廓终归丰满，五官匀称，鼻阔眼深，有帝王之相啊。 但是呢，细瞧额中有条暗沟，其阴气是弥漫于天庭，尤其是鼻下命渠窄短，一天庭一命渠，主寿短。如果他不做帝王位，还可延寿几年。可惜，他想当大汗，内火攻心，折磨灵寿啊。海云说道： 阿弥陀佛，浪子看得不差，我身披袈裟，不忍寿长寿短有违佛心，所以不敢说而已。 刘秉忠嘿嘿一笑说： 和尚又抢人功劳了啊，分明没有看出来，还用什么有违佛心来掩饰，看来这佛也有虚伪的时候啊。 忽必烈在边上听着，并没有插话。刘秉忠转头对忽必烈说： 大王，恕我直言，根据我的观察，桂由大王有帝王之福，但是没有帝王之寿，请您相信我的观察，不会错的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当天晚上，忽必烈就把白天的实情和蒙哥说了。蒙哥说：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？ 忽必烈说：对，真是这么说的。蒙哥将信将疑地问： 他的话应验吗？ 忽必烈说： 哥，应不应验的先不说，眼下看来，只有桂由当汗，才不至于引起韩国内乱。所以我劝大哥，从韩国安定大局出发，还是先委屈了吧。 蒙哥说：可是这样一来，八渡哥都看不起我们了， 他可是极力想成全我们的。忽必烈说， 巴杜哥心胸宽阔，深谋远虑，我们跟他解释，他会明白的。 蒙哥又问，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 忽必烈说，简单，公开支持贵由继承汗位。蒙哥最后无奈地说， 那你就去做吧。 蒙哥不想让贵由继承汗位，一方面是因为与自己相比，贵由确实缺乏说服力，这种说服力来自战功，蒙哥当年灭金与西征都是作为主力将帅，而贵由虽然也参与，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，真要是追究起来，恐怕连真正的敌人贵由都没有杀过一个。除了这个原因，蒙哥介意的还有拔都，作为自己的好兄弟，拔都与贵由不和，和自己倒是亲如一家，自己如果转而支持贵由，岂不是伤了拔都的心？蒙哥想来想去，这个事情自己必须亲自和拔都说清楚，于是蒙哥在一个下午亲自出发去见拔都。拔都已经是钦察韩国的国王了，见蒙哥来了，心里是异常高兴，只不过听闻蒙哥要支持贵由当大汗，心里甚是不爽。二人家桌相对而坐，桌上摆着牛羊肉等食品，蒙哥举杯，敬大哥一杯。拔都不碰杯子，依旧是满脸的怒容。蒙哥陪笑道， 大哥，我知道您肯定会生气，但是您想想，韩后建国迟迟不开大会议，韩魏空虚已经三年了，中原诸多大事需要决定啊，现在没有大汗，很多宗王、万户长、汉室侯、各路达鲁花赤元帅等等各自为政，韩国已经处于混乱分裂的边缘，所以我才出此下策，让贵由当汗，等稳定了局势再说呀。 拔都说，蒙哥，我以为你是一个敢于担责任的人，没想到你也是这样的瞻前顾后，前怕虎后怕狼，你不必再说，我绝对不支持贵由当大汗，他当大汗，韩国会毁在他的手里。 蒙哥说， 巴杜哥，贵由当大汗肯定长不了。 拔都闻听就是一惊， 你这话我就更不理解了，难道你把他推上汗位再把他拿下来，这不更麻烦吗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 蒙哥说， 大哥，我认识一位中原看相的，说贵由寿不长。 拔都盯着蒙哥， 蒙哥，你怎么相信起江湖术士的鬼话？你相信他们的话，这不是拿韩国的命运开玩笑吗？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